上文书客电台 Capital 江北省市频道，现在由林锦龙报告新闻。嘉南综合诊疗所5月7号正式开幕，为提升工作效率，诊所使用智能疫苗管理系统，成为本地首个采用一套系统的综合诊疗所。此外，嘉南综合诊疗所也设有由偏方代表康复人同义工组成的患者咨询委员会，委员会将定期提出反馈同建议。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天高于3000起，报3162起，另外又有4人病逝。卫生部名称的数据显示，每组病例传播率上升到2.96，目前有237人出院，其中19人需要氧气供给，5人在加护病房治疗。受疫情影响，人民行动党副总团时隔2年后再次举办母亲节活动，并且呼吁社会给予五星康复者更多支持同肯定，特别是来自社区的扶持。今日是母亲节，加上气氛人数不再疏寒，书房的传统业者以及祖母也接到更多泰族的气传意见。另外，武术粮食总会表示，随着政府放宽防疫措施，所有无粮无食发通可以恢复举办。武总也计划在今年的9日恢复举办全国武食锦标赛，详情近期公布。马来西亚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4天处于1000多起的水平。马国卫生部 COVID-19 名称的数据显示，当地昨天新增1372起病例，另外有3人病逝。韩国军方自朝鲜昨天下午疑似利用舰艇发射以外，断层弹道导弹，而在朝鲜在1月4号发射以外疑似阻击弹道导弹后，时隔3天再次试射导弹。另外，韩联社报道有迹象显示，平壤政府在咸江北头的风气里核试验场3号航头的发动一来一频繁。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仁表示，朝鲜可能会在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后天的就职典礼同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的期间进行核试验。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则认为，平壤政府有可能在1月完成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并且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表示，在马里乌波尔阿速钢铁厂内的严重者父母和孩童已经全部撤离。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乌克兰当局得以从阿速钢铁厂内救出超过300人。新闻报告完毕。